系啦，咁啦，咁而且系咩咧？我隔住个 headphone 系有人吹我耳仔啊，即系好似有个人喺你耳仔度吹，但系你隔住个 headphone， 你根本冇可能噶嘛。咁我就已经矛啦，我开始矛啦。咁、跟住另外嗰个同事听唔到嗰个同事，喂，你嚟听听啦，就叫另外一个同事。冇啊，我哋真系冇啊。咁跟住佢一听，佢同我对望咗一眼，我翻去睇睇。 哦， 咁嗰刻我就明啦。 咁即系喺个 headphone 度听到。 即系话第一个睇唔到听唔到，第二个听到，但系第二个好明显唔想话俾第一个听，就系我啲感受，即系大家互望眼，嗱你唔好吓死佢啊，咁我翻去 check 一 check 啊，咁咯， 咁结果系咩噶？ 跟住佢翻嚟，其实个答案大家都已经明噶啦，可能 jam 咗其他电台啩？ 点会一个电台点会 jam 其他电台啊？ 即系佢话发射塔啊，或者任何嘢啦， 会咩？ 但系嗰晚我 check 个同一频道，包括国内电台系冇人播紧呢只歌啦。 嗱，如果你 jam 台，咁基本上全香港听紧你嘅节目嗰阵时候，嗰啲听众会听到噶嘛？ 系啊，但我事后喺网上重温系冇。 你仲要系播呢只歌，即系唔系你嘅台风去播呢只歌嘅时候，佢一定会话：，喂、哎，点解你无端端播呢只歌？ 同埋我哋好清楚，一搭 check 会知噶嘛？即系唱紧戏曲，突然间会有一只时代曲，你唔可以搭声噶嘛？ 系咯， 两个唔一样，唔 match 噶嘛啲嘢。 咁即系冇可能。 系啊，你系解释唔到咯。 仲要系等着你回来啊！ 系啊，系嗰晚系成后半晚都不停系咁唱住呢歌，我相信唔会有人 jam 台，会有一个台系不停咁播住只三分五分嘅歌，播两粒钟啩。即系所以呢啲系你解释唔到嘅咯。 几时发生嘅呢啲嘢？ 都年几前噶啦，都年几前。我好老实嘅，我近年咧真系少咗嘅。我正如我咪后同你讲咧，自从我有一段时间，我同你做节目喺唔同嘅电台啦，系咪电视台啦？咁跟住嗰一段时间咧，我就好似一个探灵者咁样啊！即系甚至乎有身边有朋友去问我先人嘅嘢咧，我只要尽量去谂同埋尽量去投入嗰件事咧，我其实会 feel 到一啲嘢，但呢个情况系咩呢？越摸越深啦，即系越嚟越答到佢哋要答嘅嘢，甚至乎系通过我个脑去话俾佢哋嘅后人听要做啲乜。当然呢、這个你个满足感就系觉得，哇！我好似白龙王咁啊，我识帮人解啦。咁但系遇到有啲乜嘢咧？系遇到有一啲系佢唔想你 feel 到佢嘅嘢啊， 即系多咗事啦，系咪？ 你多少咗事，咁、就甚至乎系一个地方，咁我哋喺个户外，原本风和日丽嘅夜晚，即系半夜啦，我哋喺度倾偈，喺朋友屋企，咁佢有个地方系即系露天咁样啊，突然系狂风骤雨，吹晒你台面啲嘢，咁其实嗰阵时开始我就觉得，喂，呢、這个系 warning， 呢个系警告啦，你唔好再嚟啦，所以我就冇再去特别去谂或者去避开一啲嘢，即系有阵时咧，喂，你帮我谂谂，好似或者帮人，因为我有段时间咧都会帮啲身边朋友睇下楼盘啊，睇下租盘啊咁样嘅，即系睇下有冇嘢咁样嘅。当然呢个又系另外一个故事，又系好丰富嘅。我都知讲得系咩？ 佢真系讲好多嘢，我谂住一阵捉你再讲电台嘢啦，点知你已经讲紧呢件事啊？ 电台都有噶，甚至乎呢、這个比较近啲啊，半年前啦。 咁等等先啊。好唔好啊？ 好， 喂，即系今晚搞唔掂啊，太多题目啦， 我就走啦。 我哋而家唞一唞先，消化先。 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恐怖热线，越惊越要听。 旧款智能身份证就嚟失效啦！1970年或之后出生人士嘅旧款智能身份证会喺2025年5月12日起失效，而1969年或之前出生人士嘅旧款智能身份证就会喺2025年10月12日起失效。 记得在旧款智能身份证失效前预约换证啦。 晚上11:35，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微弱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大家乐，奖奖奖！而家长者优惠升级，力乐肉卡就得， 快啲嚟拎奶茶，立即开 app 攞奖，我 Gigi 都开咗啦。 受条款约束。 新城广播33周年 ，Be yourself, spark brightly， 做回自己，继续发亮。 大家好，我系吴冠。祝新城广播33周年生日快乐！ 新城广播，我们有着无限可能。8月24日，新城33周年台庆 show。 指定赞助最大金凤板丁饮品、李文商业中心、易想钱 Money Bag、百佳、屈臣氏、丰泽、Perface 医学美容集团、屈臣氏蒸馏水。 哇，你啲皮肤靓咗咁多嘅，啲斑又浅又紧致，成个人都后生晒。 啊，你都睇得出咧，我揾咗啱嘅专家。佢用心钻研，咪有咁好嘅效果咯！ 介绍俾我识啦！ 你听实，逢星期日下昼1:00至1:30，医学美肌新世代，吴小姐咪得咯。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834997， 1834997， 恐怖热线。潘少聪， 大家好喜欢听一啲咧喺媒体上边啦，电台啊、电视台啊、舞台啊，呢啲鬼故啊，基本上。 其实我又真系唔知叫幸或不幸啦，因为我做到好多间唔同嘅电视台嘅。其实除咗 A A A 即系不断重温同重播，我都有入过去嘅。咁另外有条线嗰啲啦，咁同埋系有只飞下飞下啦，又系啦，嗰中国嘅古代一个神圣啊嘛，系啦个卫视啦。咁其实好多地方我都去过嘅，都遇到啲唔同嘅嘢嘅。咁当中咧，其实电台咧，只不过系一小撮，但我点解要讲咧？呢个系我好深刻嘅，因为话说我个电台咧有一条楼梯咧就通下片 canteen 餐厅嘅， 系啊。 咁上嚟嘅时候咧就要揿密码，咁小弟咧其实都唔好讲话密码啦，咁甚至乎系啲提款卡嗰啲密码啦，冚唪唥都唔记得晒，揿钱都揿唔到嘅。我系一个咧记得快唔记得仲快嘅人， okay. 因为我每日要用好多 memory 啲记忆体去记大戏噶嘛，3.5个钟头， oh, okay. 所以我除咗记剧本记得快之外咧，我冇嘢系记得噶啦，我老婆话，即系所以几乎我翻去咧，我老婆都话你认得个老婆好开心噶啦，即系唔系我作好多心力去记嘢，咁变咗我好多次都系咧，上到去嘅时候发现唔记得密码，我就要拍门，而嗰个门好得意，嗰门咧就系中间有条嗰啲磨砂玻璃，你隐约见到个人影喺度咧，其实佢就系对住个男厕嘅。 OK。 咁所以我每一次敲门咧，我都要等个男厕嗰啲人出嚟，或者即系有人路过你先见到你，咁先开门揿掣开门俾你啦。咁所以我由嗰阵开始咧，我就有一个习惯，就系每次去完洗手间出嚟咧，我都望望嗰个位有冇人被困啊，准备去救佢，即系同路人自己淋个雨都想帮人担遮咁样啦。其中有一晚凌晨又系咁样，咁啊去洗手间，其实好奇怪嘅，我咧又即系所以我觉得好多嘅偶遇咧，并唔系。 偶然嘅、嗯。你好多个突然嘅误会同埋唔寻常发生，因为我做节目咧，我系好少离开直播室嘅。咁、 嗯、 但系嗰次真系好急，你突然之间嘅，即系佢要话俾你听，你要去有个偶遇啦，好似、okay. 好似预早安排你要遇到呢件事咁样啊。咁跟住我就 call 工程部，喂，帮我听听先，我嗱声去啦咁。一去到行过咗噶啦，我就 feel 到。有人喺度闪闪闪， 即系立立眼， 系啦，即系有黑影喺度喐。咁、嗯、咧，我嗰刻冇遗意嘅、哦。哎呀，边有咁多鬼啊？咪玩啦、啊，咪揿掣咯。一揿掣，嗰、那个里边嗰声咧就系好空洞啊，即系好似喺嗰啲山窿度，唔该，嗰啲样，嗰啲声嚟， 有 echo 添。 系啦，咁我就以为系楼梯，即系 call 翻出嚟咁样啦。我唔使、哎，我一路咧就。揿开咗道门，佢讲唔该之后咧，咁佢咪出嚟咯、 啊。 我就背身翻去直播室啦、嗯，因为我紧张个节目啊嘛。诶，唔使、啊啊欸，我都一路行，我都系啊，我一路都成日都唔记得密码，冇问题啊，最紧要有兄弟啊。咁我仲喺度讲笑、 嗯， 但我后屘一路行嘅时候，我听到嗰个男人讲啊，呢度几时装咗密码噶？哇！我嗰刻就嚟啦，吓、啊、个密码。装咗廿年噶咯 ，N 咁多年噶咯。 佢个语气就系头先你嗰个语气啊， 似系播音组啲叔父嗰啲声啊， 唔系钟大哥啊。 应嗱，以我听我把声咧，系似系嘅叔或者温泉叔，因为我细个喺播音剧组噶嘛，系、 哦、 呢两三个人噶啦。几时装咗密码咁？系一个疑惑，即系自己问自己。哦、哇！我一心寒，我都忍唔住啊，即刻拧住面望啦。嗰条系一条直路嚟噶嘛？ 系啊！ 你除咗闪翻入去嗰道门，自己 lock 翻自己之外，你系冇地方去到噶、啊啊啊。男厕道门一开就响噶啦嘛，咁跟住直入就系女厕咯。嗰、嗯、条路佢根本嗰个老人家嗰把声，我冇理由九秒九行到啦、 嗯。 我一转身嘅时候系乜嘢都冇咯、嗯。最惨系咩呢？就系、是、黑掹掹有块玻璃反映翻我个呆样俾我睇啊！ 系 嗰、那个先系嗰个空洞个样咧，系好难言喻啊！又系嗰一刻。一片死寂，跟住我就话俾就咩，我翻去做咗节目先，唔好嚟啦，唔好嚟，做咗先，我就成日遇到呢啲咁样咯。 哇，好清晰下噶 吓，呢、這个系清晰嘅，当然又系睇唔到，但系嗰把声好清晰，所以我一路都喺度谂，究竟系几个啫？嘅叔、温泉叔，一系陈生，系嗰啲声嚟噶。 系。 但系你都冇办法，即系冇办法啦。所以嗱，所以我话讲亲嘢就有样嘢就你要口窒窒啦。嗱，你真系惊啊！同埋嗱，你我又 feel 到啦，即系嗱，你一讲真嘢咧，系啊，我真系好老实讲，我每一次讲嘅嘢都系我自己亲身经历，因为我唔系好识讲人哋嘅故事嘅，咁我只能够讲我自己嗰啲。但系一讲咧，你会觉得有人围埋嚟听啊！ 唔系你讲得咁动听。系咪亲身经历？而家好多人听紧啦、 啊，所以我话如果唔系你打电话嚟咧，我真系唔会出街咯，真系真系惊啊！咁啊，甚至有一次我头先同你讲嗰个就系咩咧？我而家开得名嘅呢、這个新嘅同事叫我叫肥思思，就叫师姐嘅阿肥思。咁咧，肥思系我一个师傅嚟嘅，佢教我推 panel 啦，教我读鱼龙柱啊、猪牛羊啊、哦，因为有时好多笑料嘅，即系譬如话牛有几多只由内地入口，香港有几多只噶嘛？咁、 哦、 但我有时读错咗就内地入口14只，香港入口零只。跟住阿肥师全部由内地入口咪得咯，香港零只，咩叫香港零只啫？你唔好理佢猛整你，但系佢系教你好多嘢嘅。 OK， 即系咁喺过程当中咧，佢都譬如话我哋而家仲有用一啲 AMD 机，其实好多古老嘅机器啊，都喺我哋香港电台嗰度运到嘅。点解咧？个原因系真系我哋好多珍贵嘅嘢。系真系好难得， 就系仲用得噶， 系用得，用得嘅，用得。咁、哦、当然近咗有啲老毛病咁样啦。咁就其中有一个就系 M D 机。咁我哋摄咗 M D 嘅时候咧，最怕就咩？个突然间弹翻卡咗喺中间啦。咁嗰阵时咧，肥师师教我攞把眼尺怼落去，搞掂咁样啦。 我哋嗰时都系咁。 系啦，咁嗰把眼尺喺边度咧？就喺我后边身后边有个架咧，有两个 tray 嘅，中间有条拉摄咗把眼尺喺嗰度。佢、哋以后有咩就喺嗰度揾啦，咁样咯。咁一路都记住，但系好老实啦，真系做紧直播，你开紧麦讲嘢嘅时候，一遇到事嘅时候，你就只要 系，咁又咁样揿佢出嚟噶嘛， 点 知食实咗永远 系啦。同埋你唯一一样嘢就系保持嗰把声唔好停，千祈唔好 dead 咧。咁、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咧就讲讲天气啦，不停喺搵嘢讲啦，唔使问系嘛。突然间有把间尺讲到咁上下，有把间尺啪咁跌落地， 哦、 我嗰刻个心就哇，等、咗先，搞掂。个心系咁啊，咁啊继续讲啦，讲埋好啦，咁啊大家听歌咯，推翻低，成个 panel 推翻低，播紧歌啦， 点解把间尺会跌出嚟噶？ 嗯， 成个直播室冇人冇风噶，你知嗰把间尺系深深地藏喺两个 tray 嘅中间嗰条罅，系摄咗喺中间，佢冇可能成条跌得出嚟噶嘛？ 嗯， 咁嗰啲毛管又动咯。 咁就记得系咪师傅出手啦，系嘛？ 系啦，出手救命啦！甚至乎有一次，我同一个两个笔画嘅姓氏嘅同事就系前辈嚟嘅，讲开，诶、哎，嗰套电影咧，如果阿肥师喺度啊，佢就揾到啦。 嗱，因为肥师啊，好识讲电影， 系啦，佢真系电影精嚟噶嘛，就喺我哋中间嗰个柜度。噗咁跌咗隻 CD 出嚟，嗰、隻 CD 就係嗰套电影囉。呢位叔父就讲笑，嗱係咪呀，我都话肥师偷听我哋讲嘢啦。但嗰刻我讲唔到嘢囉，企咗喺度，係真係寒嘅。 哇，咁样呀、 啊。係呀、啊、所以 肥师太爱佢个工作啦、个个都知㗎啦，基本上都。 其实係嘅，其实我想讲，其实呢度都有好多即系都有朋友系好爱佢工作嘅吓、啊， 你而家要讲啦， 你会唔会俾时间我讲，或者可唔可以透露啊？咁啊，话说咧，小弟就早咗少少到嚟啦，即系我都习惯直播节目会早少少嘅。当我嚟到呢个时候咧，我见到一个熟悉嘅身影，但系我同佢咧系朋友嚟嘅、 嗯， 就系你话好好又唔系，但系咧我系经过一个朋友去认识，但系每一次我哋见到咧都有说不尽的话题。咁、呢个朋友咧就系、是、比较古灵精怪嘅，系啦。咁但系我认识佢嘅时候咧喺电视台度认识。 OK， 我一下冇谂到会喺呢度遇到佢。 嗱，讲翻少少先，头先大约10:45-6左右啦，咁肥师就早过我翻嚟添。 佢又我唔系肥师，我系德昌，冷静啲。系你唔使咁惊，虽然我而家都冇管动，你分清楚先系啦。唔好拎咗，唔好七月咁快拎阿肥师出嚟，系 对唔住， 系 系啦，好就系、是、德昌啦。 嗯， 就大约系4:45嚟到。 系系系。 今日早我几分钟，我估系啦，咁佢坐咗喺一个 reception 嘅角落头， 系啦， 嗰张凳，因为点解咧？系啱啱好，好似好保护自己匿埋一个角落头咁嘅。 好啦，咁佢就话翻俾我知，见到我哋一位同事， 系啊系啊，但我嗰刻个惊系乜嘢嘢咧？系我见到佢，我希望你管理员唔好听呢个节目啦，系咁我见到个管理员就好留心睇住啲闭路电视啦，咁跟住之后咧，我见到佢系望住个闭路电视，即系望住唔系望住，系望住嗰个管理员睇闭路电视，同埋望住个门口，个感觉系好似欢迎我嚟到呢度咁啊！ 系， 当然我唔系正面即系立下眼啦，见到佢着件西装褛咁啦，我嗰刻呆呆嘅，因为我冇办法只。将佢个样同呢个地方关联起，后屘你话翻俾我听，原来佢后屘嘅日子里边系翻嚟理身噶嘛？ 系啊，佢翻即系佢过身前就喺呢度工作。 系啊，嗰一刻我就嗰一刻就系一下子望佢样嘅时候，我一下唔醒起。 嗯， 我系想打招呼，但我 feel 到咦唔系一啲咁普通，即系一啲唔同界别嘅朋友咯。咁、我就一阵呆呆。跟住之后我 feel 到佢欢迎我嘅，咁我自己又系嗰招啦，笑一笑啦。咁跟住嚟到之后我就坐咗喺好角落个头位、我 feel 到佢想埋你嘅。但係一埋你呢我就同佢讲我即係我真係嚟讲鬼故㗎啫，係啦，真係对唔住又怪兽个唔识世界，即係你係啦，你有啲乜嘢你或者报梦话俾我听，你唔好嚟吓我，真係唔得 㗎。咁佢未必想吓你，佢其实佢个人好好开心㗎嘛。 佢好开心，佢见到我都每一次都俾个拥抱我，可能真係佢就觉得系一个拥抱，所以我又觉得可能所以你话有时有情感嘅人最惨就系咩咧？就系而家我系咪 hurt 咗佢咧？即系，但我嗰刻我真系好惊。咁同埋咧，佢再有一次想吓埋你嘅时候咧，其实我 feel 到佢嗰个唔开心好重。咁当然我过后问我就即系可能会知道一啲嘢啦吓。咁但系我嗰刻系feel 到佢嗰、那个唔开心同埋嗰个不忿喺度，几大个气场系几大咯。是啊，但是我告诉你听是我们不停在这个做节目的期间呢，我偶尔都会感觉到他是在这里关心一些即是这一个地方的人和事咯。 明白。 我觉得他是挺紧张这里的。 他是的。 是吧 他对他的工作是挺紧张。 是吧是 尤其是在新城因为又走过跟住又返返嚟咁样。咁他好爱这个工作其实。 不是那么是的你当你一个工作了这么多 時間嘅地方咧，咁長嘅，你有呢個感情噶嘛？即係所以我又覺得我明白佢咁。 同埋又咁突然而離開。 係嘅，係嘅，我過後而家知咯，係咯，係咯，所以我有啲驚嘅，係啊。 其實好實體。 都幾實嘅，因為我其實我好多時咧，我話俾你聽，我點解會驚咧，就係乜嘢嘢咧？我係有好多時同一啲過咗身嘅朋友或者同事見到面咧，我係同佢好直接地個感覺就係打招呼，但係當你打完招呼咧，你先發現原來佢可能離開咗咧。嗰下系你好驚，所以你見我喺房同你講即刻飆眼淚就咁，你好驚啊！你明唔明啊？你唔知跟住落嚟點做啊？我其實好怕遇到就係、是、當口當面遇到嘅時候，其實我覺得靈體都係有情感噶嘛，即係好似我咁樣，我突然間驚一驚，我冇同佢嚟個擁抱，或者佢就覺得咦，你係咪覺得而家即係點點咧，有啲隔膜或者 咁樣咁嘅？我諗佢都應該知道自己已經 離開了。我相信佢知， 應該知。 我相信知，因為已經據我嘅了解，佢應該離開咗中陰身嘅啦嘛。即 係 佢嗰段時間，佢完全係知道曬嘅。 冇錯冇錯。 咁所以呢啲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就真係唔知點咯。所以我好怕遇到就係我唔識點反應咯。 嗯， 係啊。 咁你見到佢係著住西裝褸？ 西裝褸。隐约系牛仔裤，但系唔系西晒装嗰啲，即系 T 恤咁样噶。 O K， 呢个都系似系佢平时嘅 系咪啊 装扮。 所以我话我冇讲大话个 feel， 即系你睇到嘅嘢就系真实嗰一面咯。系啊，但系你话好详细，我真系冇办法咧，真系好详细，你就会听日会睇报纸，有个嘉宾就瞓咗喺度。 冇嘅，咁佢都系一个好开心嘅人嚟嘅。 我成日都会觉得一样嘢，我尝试同佢嘅心灵沟通就系乜嘢嘢咧？我就系话，始终最后你都翻咗你呢度啦。 嗯。 你都完成咗你个梦想，当然你未必达到咗你嘅，即系我都系同你讲啊，老友，即系未必达到咗你嘅目标，但你起码你都翻咗嚟呢度咯。 系，好啦，希望佢如果今晚喺附近嘅都欢迎一齐 点啊， 聚一嚿。 好啦，如果系啦，多人你就嚟聚嚿啦，一个人你就唔好啦，系坦白啊，真系大家老友。 喂，但系呢个情况系第一次，即系话你见翻一个你唔知道佢竟然过咗身嘅人，系第一次定系之前都仲有发生过？ 之前有发生类似嘅嘢，但系咧就冇咁真实，同埋冇咁近。 嗯， 系啦，之前我唯一一次咧就系我哋以前有个叔父叫做巴西，咁佢喺新加坡，即系佢个花名叫巴西，咁佢喺新加坡打锣鼓嘅。咁咧就喺佢过身嗰日嘅夜晚咧，我喺食完宵夜定唔知喺一啲旺角弥敦道嗰啲位啦，见到佢喺对面截的士，跟住我仲想同佢讲两句，喂你翻咗嚟即系嗰啲啦，跟住好匆忙，拜拜，喂身体健康啊，咁 佢冇反应， 佢唔系啊，佢同我讲身体健康啊咁样，跟住上的士，好奇怪，佢上个的士，但系个的士系着咗灯笼嘅。即系冇熄到载客灯啊，咁啊继续行噶，咁唔落标啊，咁啊好奇怪咯，我就系 feel 到嗰位啫，咁啊好真实嘅，完全好似真人咁，跟住冇耐就打翻电话嚟，话佢喺嗰个时间断气咯。 哦 ，exactly 嗰个时间， 系啊， 哇！ 但系仲有朋友喺嗰个时间喺唔同嘅地方度见到佢咯，即系佢其实系翻嚟同大家打招呼，我 say goodbye 啦咁。 咁犀利。 系啊， 咁其实唔容易噶，即系嗰刻佢个能量可能系好强先做呢件事。 系啊，喂，佢系新加坡啊嘛，要我记得啊。咁你川州过省唔使买路票啊，唔知我唔知啊。总言之就系嗰、那个，但系好远咯。 嗯， 咁我唔系好惊，但系头先嗰个就真系比较近，所以我同你讲啊，你一阵送翻我落停车场先啦。系因为我太太就喺屋企门口等我噶啦，讲咗 即系点对点要有人， 真得嚟，真系惊嘅，系咯。 咁样唔怪得佢啊，张晨话即系如果唔系今晚吓、啊，即系好冇热线呢个节目咧， 系噶， 系唔出街。 我唔会啊，通常我都好避忌咯，甚至乎做戏我都系一做完咧就成车人，即系连埋太太啊，连埋女咧带晒出去后台，然后一车人咁翻屋企咯。我 系 唔会落单一个咯。 咁你有冇陀啲咩噶？你有冇宗教信仰？ 好老实嘅，我以前咧有陀啲佛牌啊，有陀好多嘢嘅。咁但系而家近年你见我少咗嘅原因系乜嘢嘢咧？就系、是、一陀佛牌嘅时候咧，有时啊有啲唔认识啲宗教嘅人咧，会觉得你喂你系咪想落我降头啊？哇！你咁多牌袋住嘅咧，咁样咁甚至乎有一啲咧就系觉得哇你。即系同你接触好似好有隔膜咁样啊，你好似有好多阵去防住啲人咁样。咁、另外有一样嘢系乜嘢嘢咧？就系、是、有个， 有啲时候呢就唔係应该係人嚟应该係人嚟人嚟嘅。人嚟嘅人嚟嘅人嚟嘅人嚟嘅。不过我驚一驚我梗係耷低头先啦。係即係我哋见到直播室前面玻璃人行过咁我系识得耷低头喂冇啊咁样囉。 喂电台可唔可以唔好咁多玻璃㗎啦永远都。 真唔知点解咁大囉係囉。真唔知点解。咁跟住系乜嘢呢咁喇。我哋又唔使落脸 咁样。 係啦係啦。因为你落脸呢佢自己走返上去然后见到我朋友企喺度喂唔好阻住我睇佢哋做节目啊你仲驚㗎嘛。 唔系开返佢。 冇事冇事。 冇事冇事。 咁跟住係囉就係有时有呢啲咁嘅情况呢就係好特殊㗎囉。係呀。又话唔驚。所以真係㗎我每一次去到某一次譬如话你上次电视台都好啦梗会有啲特别嘢就係当我一讲真说话嘅时候呢啲机器啊或者乜嘢无缘无故就会出现故障囉。甚至网台都系㗎。我有一次甚至做一个网台好似系迪慧嘅。就 feel 到有人嚟。咁我仲话唔使驚啊我老婆喺度。咁大家都知啦我老婆系7月14出世㗎嘛。鬼王嚟㗎嘛。 咁真 系。系啊逢个7月14落嚟嘅人呢都系一班人跟住佢嘅。咁所以有我老婆喺度呢我乜嘢都见到。 咩意思啊班人跟住。 即系逢个7月14投胎落到嚟生嘅即系出世嘅人啊其实佢都系鬼王。鬼王呢落嚟降世呢会一班鬼仔围住佢终身都保护住佢直到最后嗰一日嘅。所以我最初同我老婆拍拖嘅时候呢成日都听到男女声嘅佢鍾意呢样嘢啊係啦你买俾佢啦。或者甚至乎我同你讲去厕所嗰单嘢啦即係我去商场急尿咁样啦咁我老婆就好轻描淡写返去先啦咁样。我唔得好急啊。跟住嗰个商场要推三道门嘅。第一道门推我已经毛管动啦。第二道门推呢咁我就有啲心绞痛啊头痛咁啦。第三道门直头好似触电咁跟住有个男人讲返去咁样好大声吓到真係走返出嚟囉。 唔係真係保安嚟㗎嘛。 唔係冇人㗎嗰度。个男人声喺你电视上嗌出嚟啊返去咁样囉。咁跟住我老婆出嚟就笑啦。系咪呢叫你返去先。 咁即係你老婆係感应到嘅。 佢应该係感应唔係我觉得係乜嘢佢只係感应到佢班兵或者有人牵使话俾佢听嗰度唔好去叫我。 但佢就。见唔见到佢嘅兵呢 佢乜嘢都见唔到㗎。 嗯。 所以我就感觉啊有我老婆喺度就冇事啦。点知就係、是、当感觉嚟緊嘅时候我仲喺度笑唔使驚啊我老婆喺度啊。就坏晒啲 panel 坏晒啲 cam 全部冇晒电啪啪停晒。跟住啲人就话有人嗌出嚟啊你老婆去咗入标啊啊大镬啦嗰刻就真係大镬囉你真係唔知点算囉。 咁你真係一世黐住你老婆㗎喎。 咁咪确保可以唔离婚 囉。 佢都知嘅佢都知个作用嘅甚至乎有一次我好似喺你嘅节目都讲过嘅就係我揸揸车做夜间节目嘅时候嗰晚又系遇到一啲灵异嘢啦。咁跟住正当我讲紧电话摆咗喺个车嘅旁边站车嘅时候跌咗个电话我啱啱上去执我老婆喺另外电话一边话佢唔好执我啱啱落高头就见到个货车尾咯即係我执咗就撞埋去啦。但係我就问我老婆点解你要睇到我画面咩唔係嗰刻我就係自己喝停你我唔知咩事我个第六感话俾我听你有事。 嗯 就係咁咯。但我一路都见唔到个货车㗎喎係成条路都冇车㗎喎。 突然间飙出个大货车。 凌晨五点几啊。 咁好。 喺条公路里面系冇车㗎。 哇好精彩。未完我哋下一个钟头继续好嘛。 俾我唞唞你先。 我梗係要啦飲啖水飲啖水。好。电话号码 ,1834997。 恐怖热线潘少聪 ,1834997,1834997。 Imagine, 你讲嘢可以俾几万人听到你有乜嘢想讲啊 ?MyFF 啦有你一个人肯听我讲嘢都偷笑啦。 咁又唔好咁諗要投身广播界有机会啦。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合办嘅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就可以接受一班资深广播人嘅教导学广播制作同埋沟通技巧表现优秀嘅学员仲有实习机会噶。 咁我都即打31209988或者上 metroradio.com.hk/997 睇详情先。 课程仲系持续进修基金认可11月就开课噶啦。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